生是一段漫长旅途，有人回忆，有人回溯。如果读书与我们同路，再深的夜也不会孤独。光临读书俱乐部，聆听心底的倾诉，感受智慧的温度。 读书俱乐部， 这里是读书俱乐部，欢迎各位的收听，我是红酒。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一起来分享大量的图书信息，一起来跟朋友们探讨非常有意思的话题，同时呢放开创意的翅膀。在今儿节目中呢，跟红酒一起来聊天，为朋友们推荐图书侃书论书的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书评人青年作家严桥。严桥你好。 读书俱乐部的朋友大家好。我发现这个所有的文学书的这个名字还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比如说你看这个我与世界只差一个你， 嗯哼， 你看这样子的，比如说解忧杂货店， 嗯哼，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我觉得好的一个书名其实就是一个好的广告文案，你会觉得这个书名给你带来很多很多的联想，然后你就会恨不得去打开，揭开它的面纱去看一下这个书到底是什么样子，所以书名可能对购买还是有很大的影响的。 你刚才提到了一个词非常的关键，就是所谓的文案化。现在很多书名它在起的时候啊，不光是作者一厢情愿了，编辑呢包括策划人也会参与意见，甚至呢这会成为去他们那里出书的一个条件。为什么呢？不能说大家不了解你这个作者，然后你起一个自己孤芳自赏的名字就可以卖出去的，不行，他要经过一些人的探讨。 我听说过一个段子哈，这里忽然间想起来，就是说以前有一本非常有名的心理学的著作叫《自卑与超越》。那我们以往的卖书都是在新华书店里买嘛，那还有一本书它的名字叫《自己拯救自己》，其实这本两本书是一本书。那后来发现这个自己拯救自己的这边排队的人要明显比这个自卑与超越要多很多。为什么呢？因为所有的人都希望自己是可以是一个超人，可以拯救自己，谁也不希望自己是先自卑了然后再去超越他。 你刚才提到这个所谓的文案化啊，就以刚才这个为例子，为什么后者会卖得更好一些？第一个，很多人啊他是一眼就能知道你写的是什么的。然后第二个呢，他这种所谓自卑与超越，可能很多人不愿意承认自己自卑，对吧？他自己拯救自己，这个多么的励志啊。还有就是很多人他对市场其实做过考量的，之所以文案化，他是什么有文案啊？广告啊。 这个还是我们传统广告上面所谓的定位理论嘛，就是什么样的人群，如果你定位成自卑与超越，你就觉得这个是个自卑性的人群才会去买的。 对。 但是如果你是自己拯救自己，那我们把它叫做优化性的人群，就是你已经很优秀了，但你可以再优秀一点。 所以呢市场化的东西现在是越来越多了。我觉得在这里呢也不妨跟朋友们一起分享一些名字，比方说像什么爱你是我做过最好的事儿，那些 这也是一个很好的广告文案。 对啊对啊。还有什么那些回不去的年少时光啊， 对，这个有个调性的感觉，所以其实起给书起名字本身是大有学问的，这个是可能需要以后我们可以专门来一期来讲这个书名是怎么起怎么练成的。 曾有一个人爱我如生命，天堂的另外那个街角，欠你一句我爱你，等等等等，我们专门开辟一期吧。但是今天呢，我们更多的是说另外的一类图书。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正在为您播出的读书俱乐部啊！今天我们推荐的这几本图书，四本吧，它有一个关键词，这个关键词是什么？ 这个关键词我觉得我用群体性的智慧这样子的，因为我们以往所有的社会学研究也好，或者是说科学研究也好，大家都是把所有的个体的人当成一个核心去研究，但是我们会觉得所有人的决策啊或者他行为的方式都是由这个个体的理智的人发出来的，这个好像没有什么疑问，就好像你上街去买东西，你会觉得你愿意花多少钱好像也貌似只是和自己有关系。但是群体的心理学告诉我们，其实人是很容易受影响的，人是一种社会性的动物， 所以你买多少东西，其实你有没有一个这样子的一个体会，当你和你的姐妹上街去购物的时候，她们买了特别特别的多的东西，结果你那天你也海淘了一大堆的东西，那原先可能是一个根本就不愿意花钱的这样子的一个人，但那天你做了一个购物狂。 嗯哼，哎，那严乔，作为一个生活在社会当中的个体，肯定要受到周边小伙伴的影响啊。比方说咱们再举一个例子，就关于减肥这件事情，有没有相应的数据？ 哦，我最近在看的这本书也是朋友推荐给我的，也是我们今天要推荐的第一本书，叫《智慧社会》。那它的副标题叫《大数据与社会物理学》。大家可能看到这样的标题会觉得好啊，应该是一种很专业性的书。其实它讲的问题很简单，很简单。这个社会物理学就是怎么用大数据的这样的一个基础去研究人和人之间的想法是怎么互相的流动，最后来产生创意，最后来形成社会的一种分析。就是以往我们觉得人的想法是不可以测量的，因为人的脑海里的意念是不能够测量的，但是因为现在大家也知道最流行的大数据的这个东西，从这个作者来看，所有的这些东西都是可以通过比如说我们的信用卡的数据啊，包括我们个人的微博啊，社交媒体的数据，可以看到周围人的想法是怎么去影响你的。那它里面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例子，就大家觉得你的体重会和谁是相关联，那它就是通过了大量的这样子的采集了超过50万个小时的这个数据，它发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理论，说一个人的体重的改变与其增加体重的同伴之间的接触有很强的相关性，和体重减少的同伴的接触没有相关性啊。这话可能比较绕，但我这么解释一下，就是你的体重的改变其实和你周围的体重在不断增加的小伙伴是和他们的接触是有关联的。这个接触其实不是说他们说话说了些什么，而是说你真的和他们生活在一起，有一些社会性的交往，这样是直接关联的。那大家其实可以很容易的明白这个道理，其实如果把它变成一个生活上的道理，就是如果当你的周围都是一群胖子的时候，这时候会产生两个可能性。一种可能性，你觉得哎没有必要减肥了，我周围的人都是这样子的状态， 都挺胖挺好。 另一种是你觉得深深的有一种恐惧，然后你开始疯狂的减肥了。所以其实你的减肥不取决于你，而取决于你和周围的这些小伙伴之间他们体重的这种函数之间的关系。所以从数据的角度来讲，我觉得很能发现一个问题，就是人其实你觉得你具有独立性，其实这种是一种错觉，所有的人都是不具备有独立性的。我把这本书和我一本非常经典的一本书，它的名字就叫《社会性动物》。这本书其实是一本国外非常著名的社会心理学的教材，到现在已经印到了第9版，是70年代的。他举了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就是在一个聚会里面大家都会去讨论问题。比如说举个简单例子，大家讨论地球是圆的还是平的，那有那个第一个小伙伴说这个地球就是平的，这时候你可能会怀疑，因为你持有的观点是地球是圆的。这时候第二个小伙伴说地球就是平的，这时候你又陷入了深深的怀疑。这时候第三个小伙伴很确定的告诉你地球就是平的，而轮到你，有人问你地球是圆的还是平的，你马上非常肯定的告诉对方地球就是平的，我很早就知道了这件事情。你看这个有点像我们以前讲的这个皇帝的新装一样，就是有的时候当人去回答一个问题的时候，其实你不是你会受到你周围的所有的这个想法的影响，你最后是为了获得大家的肯定的时候，你会觉得你选择的那个答案是让你阻力最小的。但如果你他们还做了一个试验，但如果这时候第三个小伙伴说了一句地球就是圆的的时候，你的所有阻力就不存在了。就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就是所有的当你没有获得这种垄断性的信息，所有的垄断性的信息是什么，就是你其实很肯定地球就是圆的的时候，你没有获得这个垄断性信息的渠道的时候，你会借助于他人的肯定或者否定来获取你的答案。这是所有人作为社会性动物最有意思的那一面。所以你说减肥也好啊，说所有的关系也好啊，最后人在社会网络里面，你所有的认知其实都会受到这个社会网络的影响。 这才是我们今天讲的所谓的群体性智慧这样的一个主题。 其实咱们可以把它再扁平化，把它再通俗化。好比说我举个例子啊，燕翘，很多家长呢都希望自己的孩子呀去一个所谓的好学校，在好学校里面呢，他又希望自己的孩子呢去一个所谓的快班儿，或者是优秀的那个班儿，这个是不是也叫所谓的群体性？你在那个班级里面啊，不自然的可能就会有一些良好的学习习惯。 人的成长，与其说是一个简单意义上自我的这种完善啊，但实际上它大部分时间人的想法的产生啊，还有创意的产生啊，都是依赖于你的这个环境。那在这一本智慧性的社会里面，他把这种东西叫做探索性和参与性，就是在一个探索性很强的环境里面，人会通过社会化的学习让自己获得很多的后天的学习。那么他把参与性看成是一种什么样的概念呢？啊，大家现在都很流行的社群经济嘛，就是大家都可能会有这种微信群啊，有各种各样的群啊。但你们有没有发现一个很特别的奇怪的一个现象，就是我们参加了很多的微信群，但是很可能我们过几天就不在里面说话了，所有的人都在里面都沉默的，然后这个群基本上也就死亡了。我们发现这个群为什么会死亡了？因为它没有参与性了，所有的人都不能够参与。那我刚才在跟红酒吃饭的时候，我们在聊有一个公司，他为了加大这个参与性，他发行了一种虚拟的货币叫做节操币。 对， 就是比如说我公司拿出5000块钱的节操币，它约等于或者说就等于人民币的5000块钱，我发给每一个员工，可能我发给10个员工，让他们互相的赠送这个节操币，就是类似于互相打好评这样子的概念。你觉得最近一个月或最近一周里面表现最好的你的同事是谁，你就把你的节操币以打赏的方式送给这样子的一个同事。那你可以预想的，那些表现极其出色的同事，他获得的节操币就非常非常的多，而表现非常可能不尽如人意的这个就变成了是最末的那个，节操币非常非常的少，然后他们再进行一个排行榜。那用这样的方式，在那些表现特别好的同事，他就会觉得得到了一种激励和鼓励，因为这是真金白银可以换成你的奖金的。但是在末位的这个同事，他就会有一种耻辱感，你看小伙伴都干得这么好，我的节操币竟然是零，你会觉得丢脸吗？你就会很努力的去摆脱你现在的状态。所以对于每一个人来说，他都有一个参与性在里面。那以往我们可能会讨论包括我不知道咱们台是不是也有一个末位淘汰制这样子的概念，但我知道央视是有这样子的一个那你对这个表现不好的同事来说，他是会有危机感的，但是对于中间的这一部分的同事和表现出色的这种明星员工，他会觉得末位淘汰制是跟我没关系的事情。所以我们用刚才这个例子其实描述了一个参与性是什么。参与性就是让所有社群里的每一个个体都感觉到他们是这个社群的一部分的时候，他们的激励程度是最大化的。 刚才你提到了所谓这个节操币，让每一个人都觉得干这件事情跟自己是有关系的，而且呢让每一个人都互相连接了起来，这点也非常的重要。刚刚你提到像社会性动物啊， 对， 那其实他讲的社会性动物，那人本身也是一种动物，他怎么就成为了世界之王、宇宙之王了呢？他最开始也就是跟其他的动物都是一样的呀，从这个方面他有没有分析？ 这个我觉得如果你用这个群体心理学的去分析的话，有一个很生动的比喻，就是人家觉得蚂蚁是没有历史的，但是蚁群是有历史的，这个很容易理解，就是单个蚂蚁来看它其实很弱小，但是人们发现蚁群是可以干很多的东西的。所以这个也就是可能我们在下面会给大家更详细的介绍，这里只是大概的点一下。就是我今天要介绍的另一本书叫《人类简史》这样子的一本书，待会儿我可能还会详细一点的去说这样的一件事情。那这是我小时候可能会产生的一个疑问，因为大家知道爱因斯坦是唯一的，你会觉得如果我们这个老天爷 不产生爱因斯坦这样的一个动物的话，那我们会不会越变越笨，最后这个人类历史会萎缩掉了嘛？这个实际上我会经常跑去问我的历史老师，那他就会告诉你说这种情况一般是不会出现的。因为人类的历史它是叠加性的，也就是说我们从最开始的人类产生到现在，整个文明是不停的在做滚雪球的运动，那雪球会越滚越大，所以人的知识是不停的传承下来，然后最后大家会越变越聪明。那你现代人为什么比古代人要聪明？不是因为我们这个点比对方聪明，而是我们延续了这么多年，我们整个知识系统啊、智慧啊，包括科学的进度啊，不停的在往前做叠加性的，甚至可能是以幂的次方向上生长的这种运动，所以我们会越变越聪明。所以整个人类来讲，群体性的这种智慧就是在于不停的去做幂律的这种运动，最后我们发现整个人类的历史是在不停的往上蹦的这种感觉。 嗯，其实就是电影《超体》里面提到的，人呢为什么要繁衍？繁衍为了什么？为了传播知识，为了把知识一代一代传下去。 对，我觉得所有群体性的智慧，我们从一开始包括智慧社会这样子的一本书，它就扭转了我们的一种看法。所有的人，包括我们现在最流行的一套理论叫互联网思维嘛，其实我觉得都是有一定的相关联性的。就是我们总是从自己的这个点就是我在想什么或者我在做什么去推断世界的变化。但是最好的方式是什么呢？你的所有的想法其实是你周围的节点所带给你的，也就是无论你想什么，其实是这个周围的节点形成的一个综合性的合力，所以你才会有现在这样子的想法。 所以说刚才提到了连接啊，这个游戏呢它可以把所有人都连接在一起，同时呢所有人在这场游戏当中它都是赢的，所以这样的模式呢它才能够迅速的爆炸，才能迅速的被推广出去，而且每一个人可能都是一个口碑营销。刚才我们提到了两本书，社会性动物还有智慧社会，我们不妨呢跟朋友们也一起来分享一些例子哈。就是传统上可能有一些朋友他的参与感并不是很强，这个需要你主动出击，但是现在互联网来了，有很多人他会有一些比较新的思维方式，就瞬间就会燃爆啊，让所有人都能参与进来，对这个事情感兴趣。不妨一上来先让严桥给我们讲一个例子啊，这是关于酒吧的例子。因为酒吧对于国外来讲它就是一个交友的场所嘛，当然现在逐渐我们这方面的功能性也越来越强，如何能让酒吧的人互动起来呢？而不是自己在那块自己喝酒，必须有人有勇气才可以去搭讪。 大家都知道酒吧其实就是一个社群，现在大家有这个社群经济啊，各种社群的这种概念非常火爆的时候，我们其实可以了解一下社群。一般它有社群的结构，就是大家去酒吧里你会发现你最熟的一定是酒吧，有可能是酒吧的老板或者经常在酒吧的那个老伙计你会比较熟。 对， 但大家之间怎么去沟通和互相连通，其实这个连接性实际上是很弱的，你不可能去酒吧去找一个陌生人去聊天。那我曾经有做过一段时间品牌性的工作，那我和我的同事原来在上海的酒吧，我们搞过一个很好玩的算游戏吧，就是我们给所有的酒吧进入的人都发一张叫小黑屋卡。什么叫小黑屋卡呢？就是你进入酒吧的时候，如果随机抽中这个小黑屋卡的这个朋友，你可以在酒吧里找一位最漂亮的姑娘，你可以关在酒吧特别设置的一个小黑屋里面5分钟。哎，这种激励措施对这个尤其是一些单身的男性的酒吧的这个客户非常非常的有刺激性，他会觉得来这边好像是抽奖，可以有一段不能说艳遇吧，就是这种叫奇遇吧，对他来说会非常非常的好。但是呢就像我刚才说的，这种东西对男性来说它具备有参与性，但对女性来说可能是被动性的，所以我们要增加女性的参与性。那怎么来做这个东西呢？我们就给女性发了一张反小黑屋卡，就是如果当你不幸的成为某一位男士的这个小黑屋卡的一个使用对象的时候，这时候因为我们给女性所有的女性都随机去抽，其中有一个女性一定会抽中这个反小黑屋卡，这时候你只要向他求救，他如果答应借给你这个卡，你就可以对这个对你使用小黑屋卡的人使用反小黑屋卡，使他的 这个就像我们讲的这个正负正负就抵消了嘛。所以抵消的结果是什么呢？你可以对这个对你使用小黑屋卡的男性，你可以在现场随意指派一个你任意想的这个对象，然后让他俩关在小黑屋5分钟啊。这个时候就会比如说我们曾经发生过一个例子，就是说有的人甚至只派一条狗和这个男士关在小黑屋里5分钟，当然不是藏獒了，就是你会发现，其实这里面就是一个经济学的规律是什么呢？当你去使用小黑屋卡的时候，你的这个成本边际成本不是为零的哦，就是你比如说你对对方使用的时候，你就会遇到一个可能会被对方拒绝的可能性，也可能对方会觉得你这个人的印象啊，包括第一印象不是很好的时候，你会付出相应的代价，这个代价就是可能你会跟非常讨厌的人或者说不喜欢的人关在小黑屋里5分钟，所以使得每个人都要谨慎的去使用你手中的货币单位。就是如果你一旦使用的不好，你可能会给自己带来麻烦的时候，这时候每个人都会很谨慎的去使用自己手中的权利。 那么这是他手中有这个王牌卡，那其他人呢？其他人在这个里面，在这五分钟他能干什么呢？ 对啊，这个我觉得红酒这个问题很好，就是我们今天所谈的这个社群的参与性，就是你要让每一个人都觉得他们都是这个社群的主人的时候，那我们就想到了当年不是中国人有闹洞房的这个传统，闹洞房的时候大家就会去找一些人去听洞房，那我们对这个小黑屋实行一个这个叫旁听资格，所以我会卖20块钱的票，如果你愿意很无聊的去听他们到底在小黑屋里说了些什么的时候，那你就可以花这20块钱去听洞房。那这样子每一个来酒吧的人都会觉得他们就是这个社群里面可以参与可以插一只脚进去的这样子一个人，那我们发现这个酒吧的活跃性会比原来不玩这个游戏要活跃度大大的增强了，每个社群里的人都在参与到这个具有娱乐性的游戏里面去，发现自己成为其中的一个主人。那社群可能它最关键的地方，就像我最近看到的一句话说，社群其实不是一个人群，社群是一个具有连接功能的这种关系，其实在社群里人和人之间的连接才是这个社群的价值所在。 有些不是机会的机会可能就变成了机会，关键就是您的思维方式已经完全的放开了。非常感谢严桥，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先进行到这里，朋友们再会。 心中阴霾，对世界无限热爱。

北京时间13点整。 FM 986